在非洲的埃及，有许多大金字塔。离这些金字塔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座奇怪的古墓。说的奇怪，是因为凡是进入古墓的人，出来没多久就死了。为什么呢？谁也不知道。大家都管它叫吃人古墓，谁也不敢进去看一看。这一天，有个名叫基卡的男孩子在古墓附近出售纪念品。他看见游客里面有一个中国小女孩，就朝她走去。 那个小女孩像中国人。 哎，你是从中国来的吧？ 是啊，我同爸爸一起来的。 你叫什么呀？ 我叫雪花，你叫什么？ 我叫吉卡。哎，雪花，你喜欢这些珠子吗？看，它们是用上等的玉石做成的，买一串吧。 哇，这些珠子真好看啊！这颗最大的最漂亮， 这是夜明珠，在夜里啊，它可亮了。不信，你拿它到光线暗的地方看看去。 真的？那让我去看看。 吉卡想抓住雪花，可他脚下一滑，也滑进了古墓。 雪花，雪花，吉卡，我在这儿呢。这座古墓是个可怕的地方，它会吃人的。 吃人？ 什么也没找到。 这面墙自己动了。 真的？ 这儿有个地下通道， 走，我们看看去。 哎， 别怕，雪花，你跟在我后面走。 去找狮身人面像，回答他的三个问题。去找狮身人面像，回答他的三个问题。 小心点。 两个孩子手拉手跑出古墓，来到大金字塔下面的狮身人面像前。 到了，看，这就是狮身人面像。 好高啊，真奇怪，他的脑袋和脸是人的，可身子是狮子的。基卡，他会给我们提问题吗？狮身人面像，请你提问题吧。狮身人面像，请你给我们提问题吧。 瞧，他一点也没动。你给我们提问题吧，你快点给我们提问题吧。 别急，雪花，狮身人面像名叫斯芬克斯，我们一起喊他的名字。 斯芬克斯，斯芬克斯，我们知道你的名字，你叫斯芬克斯，你叫斯芬克斯，你叫斯芬克斯。 一阵狂风过后，狮身人面像活起来了，变成了一头巨大的怪兽。它有一座楼房那么高，眼睛比磨盘还大，每一颗牙齿都像一把尖刀。 办到。 我们能办到。我们来做一张大地琴。基卡，你把那边游客们扔的破木箱、空罐的盒都捡过来。 好的。给，这是罐头盒。给，这是破木箱。 给我一块木板。好，基卡，你在这儿挖个坑，要长方形的，这边高，那边低。 行，我来挖。 把木箱拆开。对了，每个木板下面安上一个罐头盒。就这样。对了， 这样能行吗？ 行，这个坑就是音箱。因为坑是斜的，所以你敲着上面的木板就会发出不同的声音。你听。 时间到了，你们的琴做好了吗？ 做好了，你听着。 基卡用布条缠住自己的左手，伸出左手去逗其中的一条毒蛇。毒蛇张大嘴来咬基卡，基卡用右手猛地掐住蛇脖子，熟练地拔去蛇的毒牙，然后把毒蛇弯成了一个圆圈。 真好看，真像一个大大的银耳环。给你，用我的小辫绳把它扎上。 做好了，你先帮我拿着，让我对付另一条毒蛇。 吉卡用同样的办法把另一条毒蛇也做成了耳环。 好，现在两只活蛇耳环都做成了，我们给怪兽挂上去。 我先爬上去，你在下面递给我。 哎，当心，抓住！哎，好，小心点儿！太好了，终于挂上了！ 好吧，就算你们完成了。瞧，东方发白了，太阳快出来了，我得赶紧给你们出第三道难题。请你们回答，是狮子厉害还是老虎厉害？记住，每个人只能回答一次，谁答对了，谁就能得救。答错了，那就会被我吃掉。 吉卡，是老虎厉害还是狮子厉害呀？ 我看呀是老虎厉害。你想，老虎总是自己独自捕食，而狮子呢，非要成群结伙的打猎。 可是，我觉得狮子也很厉害的呀。我在电视里看见的狮子跑得可快了。一口就能把一条鹿给咬死。 干脆这样吧，我先说老虎，如果怪兽说不对，你就赶紧说狮子。 不，万一错了，怪兽会把你吃掉的。还是我先说狮子吧。 我是男孩子，当然该我先说。 你是为了救我才到吃人古墓里去的，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 不，我先说， 我先说。 是老虎， 狮子， 是老虎， 是老虎。 你们真是两个好孩子，都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。我很受感动。